就在我眼前。 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。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长安大戏院。长安大戏院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长安大戏院节目，我是周杰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请您继续欣赏中国戏曲学院演出的京剧《杜十娘》。在剧中，张惠芳扮演杜十娘，靳学斌扮演李甲，董德光扮演孙富。 是什么船？ 船舱上挂红灯接彩绸，哎，好像是新婚船呐、啊。 船上的人正在做着迷人的春梦，紧紧的跟着他，悄悄的看着他。我要惊醒船上做梦的。 Hey, hey, hey. 原来是船家。 李公子，府上送来书信一封。 那送信之人， 令村大人吩咐，只交书信，不必见面。 这 you 唱烟花女，虚假情何谈善良， 娘师娘啊， 原来是孙仁兄。 哎呀，贤弟，看你神情恍惚，不如到我船上饮酒一叙如何？ 这 请吧。 也好。 贤弟，慢点。哎呀，贤弟，看你满头虚汗，来来来，坐下喝杯酒压压惊。来来，坐坐。来喝酒。 啊， 贤弟，看你愁容满面，是不是携带侄娘家门难进呢？ 你是怎么晓得的？ 哎，这不是人之常情吗？ 人之常情。 对呀， 退为花柳巷，进为状元郎。 什么？退为花柳巷？没有钱你进得了花柳巷吗？应该是退为乞丐帮。 乞丐帮？ 对，进则入朝堂。 我如今是进无门退无路啊，孙兄，小弟遇事则迷，还请孙兄指点迷津吧。 这指点迷津嘛、 啊、孙兄。 贤弟、你现在只有一条道，那就是回家。 回家？ 对，贤弟呀，为求回转家门，需要备足白银。 对， 佐证你在京都读书干分，打消那花柳传闻。 但应回家爹娘体谅。有礼有礼。 仁兄， 若得双亲体谅，还需割舍十两？ 不不不不不，一切可舍，唯有不舍十娘。 生意场有收有放，官场上先去后扬，先登金榜再觅笑娘。 若能不入朝堂， 何愁妻妾满堂。 哦， 哎，抽空 夸来日方长。 这使者银子哪里去找？师娘哪里去放啊？ 在下虽然经商，倒有国道热肠，赠你纹银一千，我百两。 哦，一千五百两， 一千五百两。 哎呀，孙兄，你对我济困之恩，总当好啊报。 我替你收押师娘。 哼！你甜言蜜语，蛇蝎心肠，机关算尽你，你要夺我的师娘！哼！视察情形，险些上了你的当啊！ Yeah. 若携计回家，必将断绝父子之情。啊，李郎，师娘乃风尘女子，公婆贤妻一世长情，只要进得家门，莫能接近小道，日久天长，公婆定会宽容于我。 宽容，我们根本就进不得家门。 日若不然，你把我安置在安官寺院，等你来年得中，再携师娘归去。 师娘，你怎么就不明白呀？着急，听我慢慢讲来，慢慢讲来。师娘，严府家书如同君王圣旨，我是怎敢不遵？我若离开我那三阴之家，如同丧家之犬，这功名难求，前程惨淡，即使你我相伴，也是衣食无靠，绝不艰难，岂不误了你的终身？我万般无奈，收下1500两纹银，将你托付临川客舍，为了你，不，也是为了我，我是不得不忍痛割爱，断绝前情，只求师娘你就体谅我吧。 你把我卖了， 不，我愧对于你，你总要替我着想，想我那寒门之家岂能容你这青楼？ 青楼妓女？ 不， 当初你还是山盟之士，可曾想过我是青楼妓女？可曾想过你是寒门子弟？ 师娘，你就不要再逼我了。 是我把你救出火坑，不再受那卖身之苦。况且那孙父家财豪富，也是你上好的归宿啊。 你一千两银子买了我，一千五百两银子又买了我。李大公子，你对我的恩德不平啊！ 师娘，你打我吧，你骂我吧，你就成全我吧。 倘若我有万两纹银，可能进得了你的家门。 你纵有万金，也是改变不了你的身份啦。 你答应了 我的好事。 是鬼推磨缸，钱能吃我连火羊，钱能买来金玉，我钱能买来美娇娘啊啊啊啊啊啊买来五十毛钱，能买通四面八方，买通四面八方，到如今成这东篱家靠银两，我孙夫买名花只得一满，我好风光，我好风光啊啊啊，曾答应， 他已答应了。 到底是个青楼女子，水性杨花。李公子，师娘她， 她正在梳妆，说是要送酒饮席。 好个送酒迎亲，想不到我孙夫有财富，还有艳福来哟，将两串连环锁紧，大板子扑空斩，来来来，带我去迎接杜师娘。 you 谢师娘成全于我。 孙大官人， 师娘 化了他，我就要认你白不了。 我可以给你玉石金衣，撤来交往，是享受，不计。对你一片真情 呐，一片真情， 哎，真情一片。 这话儿说得很呐，李公子，参见何事？你也这样说。 怨恨把天雷，百宝箱中难了妓女入罪，琼瑶带妹来来来看一看，管教你们心惊胆战和三魂飞。 孙郎安东京 听众朋友，张惠芳、靳学斌等演唱的京剧《杜十娘》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。 长安大戏院。长安大戏院， 听众朋友你好，今天请您欣赏京剧选段，请听高宝贤、张立文演唱的《楚公恨》。 趁我一旦金枪一提，所起难保父人，杀去重围。 刚才是高宝贤、张丽文演唱的《楚公恨》，听众朋友，再见。